北京时间的16:05开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的直播。大家好，我是赵爽。那还是周四哈，我们聊一聊关于女生的一些情感的话题。那今天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让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嗯，那还是在今天的最开始呢进入我们的资讯环节哈，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好了，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了，依然是给大家带来几条资讯哈。其实呢，提起女生哈，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女生喜欢逛街，女生喜欢买东西，女生不喜欢运动。但是有没有想过女生可以当拳手呢？开心麻花第三部电影《羞羞的铁拳》会在9月30号公映。那电影是讲述了艾伦和玛丽因为意外互换了身体，那艾伦呢变成了一位不会打拳的女拳手，那在这个拳赛当中哈是没少挨打。最终艾伦和玛丽在沈腾的指点下向恶势力挥起了羞羞的铁拳。羞羞的铁拳呢是开心麻花夏洛特烦恼还有驴得水后拍的第三部电影，是由开心麻花同名话剧改编的，导演呢是宋阳，还有这个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团队哈，就是艾伦、玛丽、沈腾还有田雨等等都是领衔主演，让我们一块期待一下羞羞的铁拳。 一会儿我数一二三，咱们就 别再闹了，你再闹我就跟你一。 怎么样？ 我做不到。 这位是 武林中有两招绝学，一阳指和石虎功，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招。 你过来呀、啊！ 完了， 又是一部笑点十足的电影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喜欢大片的女神哈，最近要开心了，备受期待的这个应该是人猿大战的终极大片哈，星球崛起的第三部马上就要上映了。那这个影片呢是导演再度指导动作捕捉大神安迪·瑟金斯还有2届奥斯卡提名的老戏骨伍迪·哈里森啊联手飙戏哈，在这个堪称三部曲当中的期待值最高的大战场面最宏大的一部，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星球崛起》的这个第三部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还是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大片的风采。 好了，真的是大片感十足的一部影片哈。那么呢，刚才呢是介绍了两部哈即将上映的电影，还有呢，说起来哈，这个女孩子到底喜欢什么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哦，女孩当然是喜欢甜品了。尤其是哈这个非常帅气的、非常有型的男甜品师打造的甜品，更是可以吸引很多女孩子的目光。那这个第一部聚焦明星创意美食类的真人秀叫做男子甜点俱乐部哈，在爱奇艺马上上线了，以创意甜点加上走心经营为节目的主旨。那由著名节目主持人蔡康永领衔六位风格迥异的优质型的男甜点师，为每一位到场的嘉宾奉上最特别的定制甜品。更有意思的是，蔡康永在北京繁华街区开了一家同名的甜品店哈、每期呢蔡康永都会邀请有故事的人，用故事来为这个店里面的甜品哈、打造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情怀。我们可以来先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综艺节目哈。哎，这个就是他们的节目现场了。 哦，这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康哥在哪儿？你可以看镜头吗？哇，你也是蛮干净，你是没有洗澡对不对？ 你没洗澡，你早说嘛你！ 我是来做甜品。 复仇者，哎！ 3、2、1，大扣，成功！你又要打发蛋了吗？哇，你现在是打发蛋专家了。 肯定够。 你真的在帮忙哎。 当然。你有故意在女生面前表现你会下厨吗？ 当然，我妈吗？我妈。 除了你妈之外。 除了我妈就没有了。我们就拉她进来就好。 哥就靠你 了。找到了，找到了。 可以借你的手一下吗？可以借你的手一下吗？你有时间吗？哥，你有时间吗？哥，你有时间吗？你有时间吃个甜点呗。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 dessert? 爱奇艺。 就是给一个眼神自己感受一下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了，那马上进入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好了，在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环节了，让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嘉宾哈，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好，再跟大家问声好。 那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呢，也都是在讲一些男主角跟女主角的爱情故事。那这些影视作品的现象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哈，有一些里面男女主角的互动方式是属于初恋型的互动方式。那么有一些呢，就是已经有一定的恋爱经历的那种互动的方式。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就是顺着一些影视作品的脉络一起聊一聊，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开始学会了就是正确的去期待爱情。就是这个呢是怎么个话说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历过初恋，然后也许会经历过失恋，经历过分手，经历过很多很多爱情当中的一些事件哈，之后呢可能你对爱情的期待，或者说你对爱情的那个样子的理解，就会跟最开始的时候有所不同了。那这个不同到底在哪儿？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有所不同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最开始我们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英首先脑海当中闪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我想到的是我小时候，就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会有情窦初开，或者说对爱情有期待的时候，然后我一下子想到的是，哦，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会期待和一个自己的偶像恋爱 啊、哦，对，也有这样的偶像剧。就是， 但是其实后来我也因为自己学这个专业，就发现原来大多数的女孩子在某个阶段都曾经设想过或期待过，就内心有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过程，就会希望跟自己内心的偶像恋爱。然后所以那个时候追星，有的人是非常诚心诚意的在追星，因为在他内心世界，他在完成一个自己内心的最开始的对于所谓恋爱的这样的一种前期练习。 哦， 对， 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哈，包括现在很多的粉丝说，哎呦这个是我老公啊，当然这个我老公是打着引号的， 对， 哎我老公谁谁谁，甚至这个每次这些男演员 就是从这个机场回来或者是出发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粉丝去接机送机， 对、 看到之后就是都快哭昏过去了哈，就你以为他们真的之间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但其实就是粉丝跟偶像之间的一个距离，所以这确实是挺有意思的，是吧？ 对，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小细节，我觉得哦，跟大家暴露一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都知道我喜欢某个球星，这个男生，然后呢因为我跟他又不认识，一个偶像，然后把他当成偶像了之后，我的同学居然开我的玩笑，然后我居然会害羞 啊， 对，然后那个害羞是真实的，我脸都红了，我说为什么我都跟一个不认识的男生，然后只是因为就喜欢他作为一个偶像在内心世界里边、但是同时我内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害羞，所以我会觉得哦，这个过程其实对所有的那个少男少女来说这个过程蛮有意思的。 我能明白，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哈，那种感觉实在是有点太奇妙了。 对 对, 对， 就是这种奇妙，怎么说呢，就是也只有那个时候可能情窦初开的时候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 对，还蛮有趣的。 就是你诚心诚意的因为你自己的喜欢的某一个偶像去害羞， 对，会有这样的心理过程。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当时你自己喜欢的一些偶像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因为他是个运动员，所以他一定是很爱运动的。然后同时呢，就大家会觉得女孩子一定会喜欢耍酷的男生，但是确实是这样。就你觉得他有点冷峻，但同时呢他有一个是所谓的这种超人的技能，因为他比别人踢球踢得好。然后这两个东西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满足了你内心的这样一种对男生的一些构想，他的特点很突出，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喜欢 哦。所以我发现那个时候哈，也有很多的偶像剧就是拍给情窦初开的少女们看的， 事实上它就是， 对，它里面会有很多满足少女们的一些想法的东西、比如说咱们之前提过的什么流星花园呢、对吧，就是那么就咱们说不着调的一个男生，然后那么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仰望的一个男生，什么集团总裁的这个接班人之类的哈， 对对对， 哎，就看中了那么不起眼的一个女孩女主角、并且爱的那么深沉，就可能这个就是咱们说在还没有经历过很深刻的恋爱的时候，就是内心当中所期待的，或者说你即使经历过了很多之后你还是期待有这种爱情，但是你可能会在这个真实的恋爱的演习当中发现这种爱情的不靠谱之处，是吧？ 对对对，其实也可以说是非常不靠谱。因为我觉得这种期待其实就等于说好多女孩别说是因为看了韩剧或者偶像剧找不到男朋友，是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熏陶底下，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氛围底下，她开始对爱情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甚至有人照着这个标准去找男朋友，就发现现实生活当中男朋友每一个都让她失望。 对，我之前看了一个这个著名的一个情感博主啊，就有人给他来信嘛，然后就说说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啊，为什么每一个男朋友都那么让我失望。他说我觉得自己呢虽然说算不得那种惊天的大美人，但是长相真的还可以，然后性格阳光，其实很像偶像剧当中的女主角的人物设定。然后我觉得就是像这样的，就他啊自己流露出来的那种画风，就是那种话语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像我这么就是这种特别阳光向上的， 对， 然后 我这么好的女孩 并且特别好的女孩，就应该有一个特别好的男生来爱我，但为什么他们都不识货，然后他们为什么都看不到我身上的好，他说我现在就真的很想找到一个就是能看到我身上好的一个男生。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情感博主只回了一句话，就是你想多了。然后就是这下面 一针见血， 然后下面很多人都在那儿留言说你姑娘你偶像剧看多了吧，然后姑娘你是坠入自己的梦乡了吧，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话术。 对，因为其实这样的女孩子她可能就漏掉了一点，是大多数男生稍微成熟一点，他们还是更对那种对自己有一点兴趣的女生感兴趣。所以其实在前期的时候有的女生会期待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我期待一段无缘无故的爱情。就是不因为任何理由，甚至我走在大街上你看了我一眼然后你就爱我爱得疯狂。 对，就爱他爱到可以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情节呢，就可以爱他爱到放弃自己的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 对， 放弃自己一贯坚守的尊严，然后放弃自己的一切，然后就为了和他在一块儿， 对，跟全世界翻脸。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设定也是挺有意思的哈。 其实里面有一个隐在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他跟全世界作对然后就为了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意味着在那个男生心里这个女生比全世界都重要。 对， 然后女生内心世界里当他 求得了所谓这样的一个重要性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够了，他内心的觉得满足点到达了顶点。 嗯， 但是这样的感情对于所谓一个男生来说，其实男生在真实的世界里他更在意世界，就所谓在如果他没有事业的话，他马上觉得他失去了全世界，因为他不具有能力了。就像他失去了所谓身体的这种比如说瘫痪，男生在没有事业的时候和他在瘫痪的时候有一种内心的过程，就他觉得他没有能力了。 嗯， 但是对于女生来说，他设想一个男生他要重视我胜过全世界，其实对大多数男生来说，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并不是这样的。也许他会跟你说甜言蜜语，说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但真实的内心过程是男生绝对不能失去自己内心关于能力这里安全感。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男生和女生啊，就是从这个最基础的需要来说，女生需要一个特殊性，就你从这些给你那个女生朋友们拍的偶像剧当中就能发现，就是女生是非常期待说我在就是别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就在他喜欢的人心目当中是很特别的。 对，一定要是独特的。 对，一定是独特的以及最重要的。 对，然后就是有的女孩子会有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你以前找的什么样的女朋友，然后如果我跟你一系列的女朋友是一种类型的话，我心里也会有一点小受挫。对，因为你喜欢的不是独特的我，而喜欢的是某种类型。 对，所以咱们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看看，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男生所期待的爱情往往是什么样的哈。因为我自己是女孩，可能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但是我知道的，我身边了解到的一些男性朋友，就他很期待自己在他喜欢的这个女生身上的那种有用性，就或者说他的就这种重要性不是说跟女生期待的还不太一样，女生期待的是最独特的那种重要性， 对， 而男生期待的是那种 价值感。 对，价值感， 对对对， 然后驾驭感，价值感就是那种我在你的心目当中是特别有用的， 对，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事情第一时间可以想到我的。 是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男生觉得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能力特别重要，在女生这里他其实仍然觉得他的能力是重要的，就重要的砝码。因为如果在一个女生面前他体现了他能力的重要性，而他又能稳稳的去掌控这个能力的话，那这个女生相对来说跟他的关系他就觉得是很稳固的。其实这也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男生觉得自己有一定的能力之后，他就会觉得他会带来关系的安全性，他会对关系有漠视，所以其实在这个点上的时候，男生可能会陷入到他自己这种思维上面的一个惯性里的错误里，然后导致他自己的两性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其实自己其实没有感觉的。他说啊，我做了一切啊，为什么你还是不高兴？为什么我们的关系还是破裂了？对，所以男生其实在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也走到了就跟女生的关系的所谓的很遥远的一个地带。 所以咱们今天也可以一块儿来聊一聊哈，就是说原来你期待的爱情是怎么样的，然后随着就是你的一些爱情经历啊，或者说你的一些感悟之后哈，现在就是你对爱情的期待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互动方式呢，还是可以这个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是关注982魔力工厂，然后在右下角点击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链接了，可以在视频直播的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光是可以听还是可以看的一个广播电台，一块来分享一下您的爱情当中的一些看法还有感悟哈。其实刚刚大英也说了，说这个慢慢的就是他你发现你自己期待的和你自己得到的就是不对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对他有一些重新的认识。 对， 但我发现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就是这个东西不能按照年龄来算的。 哦，对，这跟年龄可能不太相关。 对，我有一个40多岁的女性朋友哈，就是已经其实她恋爱经历倒是没有很丰富，但是这位朋友呢，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了，就她有很多的阅历了。可是他仍然喜欢看就是某个国家的那些偶像剧，就是还是喜欢看那种就是大长腿的帅哥，然后爱上了一个特别平凡的女孩，然后把他给怎么样就是拯救出来啊，然后什么独爱他一个人啊之类的，他还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剧情跟戏码，然后每每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哭得死去活来的。 对， 所以为什么这种人他的内心当中就一直没有在成长呢？ 对，我会觉得他内心有一个拯救感，就他希望那个成长是别人拯救得来的。就是如果我想变得好一点，那么我自己不要努力，或者说我自己努力不是主要的，我需要一根救命稻草把我从这个深渊里，从泥潭里拉出来。而这个人他是应该有一个自带的那种力量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个主动性， 所以其实主动的力量如果来自这个女孩的话，她其实不会沉溺在这里。但是如果这个主动力量你期待的是来自于一个男生的话，那其实这件事情就变成你一直很被动。 嗯， 你一直期待着某个理想的对象他自己降临到你的身边，但其实你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很少。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的关系可能会很艰难，因为一直处在这种梦幻里，或者一直处在一种被动的等待里，自己主动的去做去改变的这样的一个驱力不是那么的明显。对， 就是他总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是的，是的， 就是有一类人他可能遇到了很多事情啊，就包括在工作当中的，包括在情感当中的，他会把这些事情归因于外，就是说在工作当中的不顺是因为别人怎么样了， 对， 然后在情感当中的不顺是因为我的另外一半怎么样了，就是他没有把这个真正的归因放在就是自己的身上，然后他会放在别人的身上，对吧？ 会就其实到有的时候说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会说啊，是因为缘分没到。但是其实缘分没到那就意味着等待是合理的。或者说你这被动的等待然后不做任何改变也是合理的。就是在给我们这个就是保持现状不思进取，所谓不思进取啊，打个引号的不思进取，找到了某种合理性。所以只要我等待然后他就会来。 对，或者说他在逃避某些东西，他在逃避成长。 对对对，是， 就是 有这样的力量。 对，所以这样的力量的驱使下哈，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偶像剧，就即使拍的那个情节挺不靠谱的，但依然会有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去喜欢他。就是可能上到四五十岁的一些姐姐，然后下到这个十来岁的妹妹都会去喜欢。比如说就是前段时间大火的，后来还成了电影版的这个三生三世哈，就为什么总拿这个来举例子，我觉得这是大家心目当中对于爱情的某一种就是幻化的美感 梦境。 对，我们来一块儿看一下啊。 你放过我吧，我也放过你，我们从此就两不相欠。不算数了，我会弃了你，永不相见。以身相许， 若我之手你还忍不住， 既然是夫妻，就不会管你是人还是妖怪，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我一定会和你在一起，从此以后。 好了，那我们刚才呢是看了一段这个理想当中大家爱情的片段哈。说起理想呢，我们再来说一些现实的事情哈。那么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联合励志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儿。请立刻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可以参与到报名当中。更多的参赛详情呢还可以登录励志 FM 的 APP， 点击北京 FM 的频道进行查询哈。这个是很多有着梦想的女孩子们跟男孩子们可以动手的时候了，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电台当中哈。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聊一聊在这个爱情当中慢慢的你到底是学会了一些什么呢，也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互动方式还是在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就可以直接链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了。我们稍作休息，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 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北京时间的16:32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咱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个怎么样啊，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才会开始正确的期待爱情。其实我这个想了想哈，我觉得用正确这个词呢有点过了，就其实不能说是正确的期待爱情，就是说能更理智的去期待爱情吧。刚才咱们这个在上半段最后看到的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个片段哈，就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方式，就它满足了很多人的一种心理的诉求，就是哪怕我都跟你纠缠了三世了，然后你还是那么的爱我，无论我做什么，这个男主角都那么隐忍的爱我，他可以不告诉我，但是他一直都是为了我好。这个就在这个最近的热播剧当中哈，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就是他们里面的一个这个夫人，然后和他的这个表哥打算去私奔，然后后来呢，这个夫人就把这个表哥给就放鸽子了嘛，然后还下毒害他，结果这个人就死都不相信那个要跟他私奔的人会下毒害他，说他一定是被人发现了，一定是被人拘禁了，一定是被人这个绑起来了，所以呢他就不能跟我一块私奔，是有原因的。其实这个也就是在爱情当中很多人最后不敢去承认事实，或者说他内心当中的这种设定是不会面对事实的一个我觉得主要的因素，就是他内心导向 的状态， 对吧？ 对对对，会这样。就像好多人比如说在分手的时候，人会经历在分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就是他那个痛苦的节点就是你什么时候承认你真的和他分手了，其实那个痛苦就这个痛苦的阶段就过去了。 对， 但是好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在真的分手之后依然不承认，他要在僵持着认为自己还没有跟对方分手的这个点上僵持很久。所以就是经历很多所谓的就是尤其是找我做咨询的，在经历这个情感痛苦尤其是分手这个阶段的时候，好多人就会过这个过程的那个内心过程会很久，就好多人可能一年时间他还没有办法面对说哦，我真的跟他分开了。然后当对方可能已经有新的感情了，他又一次受到打击，因为他持续处在未分手状态。 对 对，其实这个现实是很多人都试图去否认和无法面对的。 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桥段是什么哈、就是比如说先提出分手的那一方，然后在分手之后不久就在朋友圈当中比如说晒出他新的另外一半的照片， 对， 他就会像疯了一样去找他，说你怎么能这样，我们刚分手你就找到了这个新欢哈、但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两个节点的不一样，就是那个提出分手的人，他可能在跟你提出分手的那一刻已经确认了你们两个分开的关系， 对， 然后他的心理上面已经有了一个 节点了，所以他有一个新的开始。其实这个无可厚非， 对 啊，但是那种就心理上面一直没给自己结束掉的那个人，他会一直会觉得，哎，你怎么能就是这样呢？你 怎么能对，在他心里边，他说我们俩还没结束呢， 对， 没有真的结束，虽然形式上结束了。 这个就是说这个在爱情的这个经历当中哈，必然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对， 对， 对， 对 吧，对，所以说到这爱情经历呢，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又在感情经历当中学到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片段哈，依然是从这个网上截下来的一段视频的小采访，咱们一块儿听一听啊。 好， 想不到永远不要在一开始就对一个人太好，如果你对他一个人太好的话，他就会变得不喜欢你了，就这种东西也很难解释，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啊。之前就我觉得吧，我就跟前女友的时候就天天秀恩爱，就十天秀一次，二十天秀一次，50天、100天还来个纪念，我就觉得这东西就重要事情说3遍，真的不能秀恩爱，不要秀恩爱。 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啊，所以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可以来加一下我，来开始一下，教会我一点东西吗？ 觉得哇，有时候人和动物真的很难融洽相处。我觉得 对于认那个感情，就是不要太认真，认真你就输了。反正对于感情刚开始就先不要太投入咯，然后到了一定稳定阶段再把感情投入，就不会太伤。 我感觉谈恋爱这个必须得有钱，没钱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上一段感情经历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金钱的问题，女朋友总觉得我什么都不给她买，然后拿我跟别的去比，她买了口红但我又没给买，这样子。所以说我还是觉得首先得有钱。 爱比不爱更寂寞，爱情不是你的全部，生活才是你的全部。 千万不要异地，两人异地四人开心。 我觉得谈恋爱呢，就最好就是不要全身心的放入进去，这样子一定要有所保留。因为我觉得一旦你全身心投入进去，你就很可能就会失去这段的感情，这样子 就学会不要去轻易的相信任何一个人吧，然后凡事都应该是靠自己来， 就是不单单为自己着想，可能我们都会为他人思考一些，就是可能多懂得照顾别人一样。 作为男生应该不要太大男子主义，应该多体贴关心一下女生，然后应该多在网上取一些经验，比如说女生身体也不舒服了，不能就说只喝热水的之类的，一定要切身去做一些实事情， 就是可以让自己越来越成熟了，然后知道怎么去更好的拍拖，然后面对自己的对象，这样子。 不要因为对方而做对自己做一些大的决定，就之前我分手了，但是分手之前我本来想要出国的，但是因为对方我就没有出国，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后悔的，但是我觉得我并不会恨他或者之类。 刚踏入热恋期的话，我觉得话还是更应该去注重一下事业，男生的话还是要上进一点，对，事业为重。 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很多事情，在找对方的原因之前，先想想自己有什么地方是做得不好的，对，就是不要一味的去抱怨对方。 因为从小到大其实你一直都是在父母的那种庇护下长大的嘛，其实你一直都就是被别人照顾着，可是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然后跟一个人在一起之后，就开始学会说怎么样去真正去照顾一个人，去包容一个人，去保护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说到恋爱这个话题哈，其实应该有很多人都有很深的感触。那么你的恋爱经历都教会你一些什么呢？ 我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吧，我特别的好面子。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候，我两个人都对对方说了特别狠的话，可是因为我太好面子，我也没有去挽留他。如果内心其实还是爱着他，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他说两个字。 那两个字 哪两个字啊？那两个字就是在手心写的别走。其实自己还是特别好面子哈，就还是没有改掉这样的一个习惯。确实我觉得在最开始的这个感情经历当中，很多时候都会因为一些可能在很多年之后我们会觉得挺不可思议的问题分手，比如说好面子，比如说误会，比如说不愿意说对不起， 等等等等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在恋爱初期的一些经历吧。刚才大英看到了这一段街头采访，就是你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个人说的呢？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男孩子说千万不要太投入，我倒正好有刚好相反的想法，就是他说不要太投入的时候是基于说之前受了太深的伤害，然后他假定说如果我不太投入的话是不是受伤就没那么深。但事实上那个不要太投入的底下内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太投入，然后我一直心里在盘算着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爱情，但是那个合适里边就太过于算计了。但是你要说你完全不投入的去谈恋爱，心里面还有所保留的话，那这个恋爱谈的又没那么淋漓尽致的去把自己的把自己的感情就是完全的释放出来。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在这个里边好多人都会有一种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感情里边就是你经历了一个所谓受伤的感情，那你再想进入一段感情的时候，你经常会基于说哦，我之前受过伤我不能再投入了，但是接下来的感情又是全新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段感情它在结束的时候留给我们的东西和你下一段感情再去进一步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重新思考你是不是要把之前所谓受的伤然后带入到下一段感情当中。因为我觉得每一段感情你都可以全身心的投入，而只有投入的感情你才不会有遗憾。 对，而且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在一些感情受到伤害之后会归结为感情谁先认真谁就输了，然后还会归结为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真爱的，或者是等等吧。其实这个是在感情当中的负能量，如果说从以往的感情经历当中总结出来了这些，只能说他经历的还不够。 对， 就是说他还不相信说这个感情是你要去经营的，或者说他的这个结果有很多的原因的，可能你更多的要做的是从你失败的原因当中再站起来，而不是说我就否定了前面所有的感情，并且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感情就没有真实的，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朋友在这个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会容易有这么一个阶段，以至于我在身边也会遇到一些朋友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以往的感情受到了一些经历之后，他就不好的经历吧，然后他就不愿意去再去接受一份感情，就是说即使他已经心动了，即使他已经觉得感受出来的那种浓浓的爱意，他是往回退的，就他不敢往前进，他是往回退的。然后后来我发现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很多人是不敢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感情当中的失败还有成功的。就他比如说失败了一次，他就认为我不想再去尝试第二次，就好比说你吃辣椒，有人认为自己不能吃辣椒，在吃了第一次辣椒之后他没有过敏啊，他只不过觉得哦好辣，他不想再去尝试第二次了。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诶，第一次吃了辣椒好辣，但是还好吧，反正我也没有怎么样，然后我再去尝试第二次，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无辣不欢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无论是感情当中还生活当中的两种不太一样的状态。 我会觉得其实这里边有一个所谓的大家愿不愿意为一件事情冒风险，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会觉得哎，感情是更不稳定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可能风险更小一点，但其实我们每天做的特别特别小的事情，它本身也是有极具有风险的，只不过那个风险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承受的那个量，比如说我们出去走路可能面对风险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我们要谈个恋爱很可能分手的这个风险的概率又会比较大。所以其实如果在面对一个风险的时候，我们内心是说我要完全的规避风险的话，那可能人就会僵持在那里，甚至是会退缩的。因为面对风险的时候，你永远就觉得我有吃亏的风险，但是如果面对本身尝试这个东西，你就承认这是变化的，它本身就是不可控的，但我愿意去用我自己的一个力量去尝试它，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容易开始。只要我们不抱持着说我要一个稳定的、确定的、完全不能有任何变化和风险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不管是感情还是其他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爱情当中敢于尝试哈，也会经历很多让你也许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最后其实会有一些收获的。那大英觉得在以往的感情经历当中应该是收获什么？这个收获是比较正面的或者说正能量的东西哈，而不是刚才在这个采访片段当中我觉得很多人说的是比较负能量的东西，那个不是经历了什么，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受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对吧？这个正能量的东西大英觉得是有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你在另一个人身上去发现了自己， 就是这个过程非常神奇的是，因为你只有跟恋人在一起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度的关系， 嗯， 比如说在友情里边，大家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有些内心距离的， 嗯， 那里边其实不涉及到说我愿意彻底的为你，我只是愿意作为一个朋友，我们之间一个平等的相处的话， 嗯， 那里边的冲突性不强， 嗯， 但是到恋人的时候，他一边有个非常深的情感的深度，但同时也有非常强烈的冲突， 嗯， 就是我一边非常非常想为你，但同时我一边也非常非常想跟你抢占一个重要性， 嗯， 所以其实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人去发现自己的机会会更大， 嗯， 就是我们平常人发现不了一个人自私，比如说这个人对朋友是很仗义的， 嗯， 对家人也是非常照顾的，但是到跟恋人阶段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在那里展示出异常的自私， 嗯， 而这个自私只有对方能看见， 对 对，然后这种关系里边体现出来的你内心世界更深的一个地方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没有发现，是让对方发现了而对方又走了，这个时候你是要总结经验，还是说哦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不管你不喜欢我那是你的事儿， 嗯， 我不要改变， 嗯， 还是说因为对方你发现了一个自己内心世界更多的可以去探索的地方，可以去成长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不管是分手也好，还是说在这关系当中你们去探索一起成长也好，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发现自己内心世界的更多的你未发现的地带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或者说非常有助于成长的事情， 嗯，对，所以在这个爱情经历当中经历到的不一定都是挫折哈，其实还会经历很多让你内心当中成长的事情，比如说像大英刚才说的那个，可能在爱情当中你会很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也许平常呢你认为自己是这样个性的一个人， 嗯， 可是突然间发现自己在爱人的面前你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嗯， 而最开始遇到这些不一样自己的时候呢，你会很忐忑，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惊恐， 嗯， 就是我怎么会这样， 嗯， 就比如说平常是一个不太在意任何事情的人，可是在自己爱的人面前你可能会在意哪怕一点点的小细节， 嗯， 你都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在意哈。 是， 然后这个东西呢可能你在这个爱情的磨合当中你能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但是你还能跳出来看一看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爱情当中可以获得的一个成长性，就当你能想得明白说我到底是怎么了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在更多的亲密关系当中游刃有余了，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亲密关系这件事情就是， 嗯， 因为它这个亲密的这两个词带我们进入到了人在情感世界里边和平常的关系里不一样的深度， 嗯， 而这种深度会让你重新思考， 嗯， 因为思考本身就是带着深度的， 嗯， 你越在这个地方思考你越能够想出问题的答案，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咱们在爱情当中可能会学到的一些东西哈， 嗯， 当然咱们上半年热播的这个欢乐颂当中曲筱绡经常会被我们拿来当做一个爱情的经典的案例，就是他经历过很多的感情，所以他也学到了一些事情，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处理事情跟想问题的哈。 教科书 怎么想给那个医生打电话呀？ 不行，肯定不行，像赵医生这种优质男，我要是太主动的话就会被他看不起的。 So? 所以我一定要忍住，把他的好奇心调到最高点再下手，好不容易遇到个这么喜欢的，一击而中才是我的性格啊。兰兰，帮我查一个人，他叫赵启婷，是六医院骨科的主治医生。 啊，查什么？ 所有都查，年龄、家庭、婚否，我通通都要知道。 哟，这不像找别人麻烦呢。 怎么了？看人家了？对呀，所以你要给我查仔细点，知道吗？尤其是感情这一块， 要是查出来人家有女朋友呢？ 竞争上岗，各凭本事呗。只要赵医生未婚啊，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啊。你还真准备追啊？别怪我多嘴，我觉得我们还是少搭理这种阶层的人。 医生的收入明摆着，红包拿多的， 品行是孙子，红包拿少的，办我们玩的场合到买单的时候只能装孙子， 换口味也不是这种换法呀。玩玩嘛，哪有你想的这么长远的。你是不知道啊，赵医生的声音有多性感，我完全可以想象他用他性感的声音在我耳边跟我说我爱你。 没问题。 好了，我们看了一段哈，就是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女孩呢，她是对这个人的关系的处理其实是挺游刃有余的，对吧？ 嗯嗯嗯，是一个老油条了。 对，就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然后什么时候该收手哈。 嗯， 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二部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的 波折 对、嗯、但她是一个在处理波折的时候不会陷进去的人，就她还会把这个精力去放到别的事情上面的一个人哈， 始终能够控制住，很冷静。 对，所以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在爱情经历当中学到什么，我们希望大家伙呢能学到更多正能量的东西，而不是说爱情不可靠啊，我一辈子不相信爱情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事吧。 嗯 啊，那现在呢进入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的秘密花语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哈。其实之前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给我留言问一些关于就是说自己总是找不到自己心仪的另外一半这样的一些问题、 嗯、 那我就不拎出来某一个具体的朋友了，就大概总结一下他们的问题哈、 嗯、 就跟我上半段当中说的那个情况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他觉得我应该找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生，我要求不高吧，就是对我体贴一点，然后这个兴趣爱好多一些、 嗯、 我们两个能玩到一块去，我们有一些共同的语言， 嗯， 也不用这个经济太好，但是比我好一点就行，类似这样的吧。然后他说、 嗯、 哎，我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要求总是达不到呢、 嗯、 就这个已经不只是就原来啊，尤其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留言的时候、 嗯、 有很多人都问到一个这样的话题、 嗯、 那大英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对自己的了解，还有一个方面是他对对方的了解、 嗯、 就他对自己的评估的时候，其实好多女孩子她要么自负要么自卑， 嗯， 这个自负里面有一个自视甚高，那个自视甚高又不像是说他完全不基于现实事实、 嗯、 他在自己的那个基础上呢，因为他特别爱自己、 嗯、 他就给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就是跟做梦结合起来，就是我的那个独特性， 嗯， 也许我不优秀，但我这个地方很独特。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所谓的这个所谓婚恋的这样的一个有一点竞争性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评估是不那么准确的。 嗯， 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哎，他有一套想法，但同时这个世界给他一套想法，这个时候两个东西碰撞的时候，他觉得他总是受挫，总是碰壁。 嗯，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他对自己的评估其实非常重要，或者说他其实对自己的了解非常重要。然后另一点呢，就是他对男生的一个了解。 嗯， 因为如果他对这个男生的情况，或者说对一些男生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他在感情里边经常会以自己的这个主观意愿作为一个出发点，然后去选择男生，或者去看这个男生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但是如果你对男生的客观情况不了解，你就会做一些错误的判断。 嗯， 比如说很多女孩子会说哎，经济条件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在最起初的选择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一般女孩会做的一个就是基本的考量。 嗯， 但是真正到了一个所谓的那个相处阶段的时候，你又发现这个部分它仅仅是非常微小的，甚至是非常那么不重要的一部分。 嗯， 因为相处的过程当中，他面对的不是说钱和就是所谓有没有钱花这个问题，因为大多数人在生存这个问题上其实困扰是不大的。 嗯， 他们更多的是一个比如说虚荣心， 嗯， 比如说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情绪性的需求。 嗯， 这个时候呢其实不是对钱的需求，它更多的是一个对对方的一个所谓的了解情况，或者说跟对方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对男生的这个了解不够足够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去寻找一个真正适合他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两个方向，就是要么你对自己的了解是足够的，你给自己的定位放得更准确，要么你对男生的了解是足够的，你在跟对方互动的时候你知道如何跟对方相处。 嗯， 当这两个方向都能达成的时候，我觉得更容易去找到所谓的另外一半。 嗯，就说白了哈，就是面对现实。 嗯， 就有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在处在关系当中，我们要去应对这段关系之外， 嗯， 我们也要更多的跳出这段关系，以一个就咱们经常说这个上帝视角哈，其实这个当然是在影视作品当中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三观感的一种视角。 嗯， 但同时呢，你也要用一种比较高的视角再去审视一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叫做旁观者清。比如说你的朋友告诉你，你们两个人不可能，可是你就认为是 有可能的，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的朋友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呢？我觉得这个在感情生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对， 当然今天我们说了一下，就是说慢慢的怎么会有一个比较理智的一个爱情观的形成。当然你在爱情的经历当中应该学到一点什么是比较正能量的哈，有什么负能量的东西我们最好是不要去学。也非常感谢大英做客今天的节目，那么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回来。 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got.